找我过去似梦幻岁月，脑里一片绿油油，依稀想起他，心中只想再一诉那旧日故事。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脸，每一分散是在这个温暖家乡故地，与世纷露面面，今天只想他，看透天际深处，道上活晚霞，在这个黑暗漫长夜静没对话，身边只想拥有你伴着我在路途，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，每一份餐是在这个温暖家乡故地，默默露笑容，那里一片绿油油，早风轻轻吹，细听妈妈低声诵那旧日故事。想只懂哭的眼，落泪又再落泪。 会都是 Beyond 的歌声长大的朋友仔呢，旧日的足迹还会不会令到你在个脑海里面有很多回忆呢？带来有 Beyond 的歌声，也都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点14分，要跟你讲声早晨早晨啦。今早早为你主持清晨上来，当然有我钱佩佩一直陪伴你到上午的6点半钟啦。提提你啦，今天的日子呢就来到2022年的8月18号星期四的早上，农历来到7月21日的啦。我哋只系过咗，系咪都有四分一嘅8月18号咧？咁 剩翻四分三日，你会点样把握呢？翻工啊，应该唔使翻学啦啩，因为应该已经放暑假。由刘云娟加上呢一个李敏组成嘅梦剧院带嚟有呢一个四分三日，当然咧，我哋应该要去到六点钟先够四分一日嘅，咁剩下落嚟嘅四分三日咧，会系点样把握呢？头先讲嘅四分一日会唔会系瞓紧觉咧？定系其实你已经好早爬起身听佩佩做节目呢？不过无论点样都好，都要讲下剩翻落嚟嘅时间咧，究竟个天气系点嘅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，大致多云啦，有几阵骤雨啊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，最高气温约为33度，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，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同埋酷热。室外气温系26度，相对湿度96%啊。跟住我哋有好大个网。大到点样呢？我哋一齐听一下先。

太极乐队的这一首歌啊，都真的很难揀。为什么很难揀呢？太极都真的有很多好歌陪住大家成长的。有这一首《全人类高歌》。有时夜阑人静的时候呢，就会想起一些挚友，特别是一些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亲爱的挚友。 一些从前，一些一些现在，一些怎么？ to Face 嘅呢一首一些，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。大致多云啦，有几阵骤雨啊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，最高气温约为33度，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咧，有几阵骤雨，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。室外气温26度，相对湿度96%啊。呢三个长发有挛发嘅大男人，其实佢哋系一个好出色嘅音乐人。当然，其中阿炮哥而家仍然喺公仔上见到佢啦。当年咧，佢哋三个呢个音乐人咧走出去呢一个台前唱歌啊，组成咗 Blue Jeans 有呢一首。 冷静凄风消逝。仍是未关多过恨，长夜雪纷纷，总少你。问到底几许挣扎，浓雾或可是太阳，连月盼松。情热爱困扰着未来，找不到振作所在。尽情尽放尽放，被烟花灿烂，但自控你我已变巅峰。让理想冰封生锈，疲倦面对作世人，云雾里躲。 我哋有 Blue Jeans 嘅歌声。 两个的小妹妹组成的 Twins， 我们有明爱暗恋补习社，想起补习这个字都有点害怕。作为家长的朋友，会不会都成日除了出入学校之外，都是出入这个补习社呢？放暑假可以喘一喘气，跟着九月来临的时候，又是带小朋友去补习的时候了。即讲起 Twins， 即是小时候的时候，即是我，不是我小时候，是他们小时候，还有我的仔女小个嘅时候都听几多佢哋嘅歌噶，咁啊，当然就唔系听佢哋呢啲流行歌啦，就系听佢哋嗰啲儿歌长大。我谂都有好多而家可能系十八九岁嗰啲小朋友咧，开始听儿歌嘅时候咧，都系听佢哋嘅儿歌长大啊。听多首歌翻嚟咧，就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。二人组合，你会唔会谂起呢一对咧？今日啲歌有啲嘈啊，不过冇办法啦，冰生系有少少嘈嘅。佢嘅歌可能你会谂起别人的歌，或者系吸烟的女人。不过呢一首我都好喜欢嘅歌曲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《没有路人的都市》咧？ 旁人仍已擦过，一生不会有下次，却占据了空间。

是好好的锻炼，岁月留心啲，始终不忘信念。用我心努在前面，毅在前面，立每一天，寻梦者启程起跑线，在这狮子山下冲线，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星期四咁啊，喺呢一个清晨爽利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咧，就相信有呢一个钱佩佩啦，仲有我哋嘅医生朋友啊，临床肿瘤科林家安专科医生嘅林医生，早晨。 佩佩早晨，大家好。 早晨早晨啊，嗱，咁啊一路讲紧呢个头颈癌啦，讲起呢个颈部咧，大家咧最敏感咧就系有时摸下摸下，咦，有粒嘢喺度。咁有时自己都会自己安慰自己，哦，可能呢都系一啲叫淋巴肿胀嘅啫。咁如果呢有痛呢就唔驚嘅，冇痛你又驚啲嘅。咁究竟即系呢个有痛同冇痛，究竟同呢一个嘅淋巴癌又扯唔扯得上关系呢？ 有痛同冇痛呢，即系呢个问题，即系头先你讲嘅嘢都算啱嘅。即系我哋话淋巴肿胀呢，其实好多时痛的话呢就是跟发炎有关，因为要知道其实淋巴是一个全铺满全身的系统，有些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摸到的，譬如说在颈啊、旮旯底啊、或者骨沟那些地方、大髀栏那些地方，那正常的淋巴呢你都可以摸到的。但是如果个淋巴又大又痛呢，那有些时候你就会担心会不会附近有些感染，譬如皮肤发炎啊、或者颈你摸到那些很多时候就是喉咙发炎啊、伤风感冒啊、甚至牙痛蛀牙、生牙疮都可以颈肿、淋巴胀又痛的。那这些通常呢我们就没那么担心。但反而你调回转呢，就是无端端摸到个淋巴是明显胀大，左右不对称又唔痛嘅咧，硬掘掘嗰啲咧，我哋就真系惊会系同癌症有关啦。 但系咧，成日都会摸到淋巴有核喺度噶，咁摸到就觉得自己系有癌症，定系其实都未必一定系嘅咧？ 呢样嘢咧，其实我读医嗰阵时候都担心过，因为即系读医嗰阵时即系教你身体检查，个个都摸下自己颈啊，摸下旮旯底啊。但其实好老实讲，如果你认真摸咧，个个人都会摸到颈嘅啲表浅嘅，比较明显嘅淋巴，呢个系正常。呢个系正常。咁当然你话即系摸得佢特别大，两边唔对称，或者佢越嚟越大嗰啲咧，大家就要小心啦。咁但系即系啲呢度讲咧，就系话自己摸到颈嘅淋巴核咧，系正常嘅情况嚟嘅。咁所以唔需要话太担心咯。 即系唔痛嘅，你都唔需要担心啦，系咪咁意思？ 是啦，一般我哋讲緊即係手指头咁大嘅，或者即係細个手指头 SM 嗰啲呢，其实就唔驚，特别係两边如果都对称啦，最怕你一边大过另一边或者越嚟越大嗰啲，我哋就会担心啲。 两边对称即係话喺左颈同右颈你都摸到同一粒嘅可能係核嘅，咁你就唔需要咁担心啦，係咪意思？ 係啦係啦，而佢係相对地即係比较软淋淋啲啦，或者都好似喐嚟喐去，好似啲波子喺嗰个下边咁样可以转嚟转去嗰啲咧，其实就冇咁担心。 坊间咧都有好多即系话，你攰嘅时候咧就推下淋巴啦，又或者咧，你想减肥又推下淋巴啦。有啲人咧讲推得淋巴多咧，好容易会有淋巴癌噶、哦。咁究竟有冇咁嘅根据咧？有。 我谂呢个即系物理上嘅刺激，其实同淋巴癌咧就冇乜直接嘅关系嘅。而大家讲紧嘅淋巴管咧，其实都系一啲即系身体淋巴液流动嘅管道嘅一种，即系纯粹系即系帮佢通一通，所谓通一通经络咁嘅啫，帮助譬如话嗰啲水肿啊，会即系好少少咯。咁但系同真系嗰个淋巴嘅功用咧，其实就冇乜直接关系嘅。即系淋巴嘅功用咧，本身就系有一啲淋巴细胞喺度，当身体受到 外物啦，即係譬如感染嘅時候咧，呢啲淋巴就會活躍起嚟，通常就積聚喺個淋巴核啦，即係愛嚟打仗嘅，即係將呢啲細菌、病毒啊，甚至癌症都打走佢。咁但係呢啲咁嘅士兵咧，有時都會變壞嘅。咁佢變壞咗咧，就有機會變成淋巴癌。 咁嗱。佢变坏嘅时候会有啲咩症状走出嚟话俾佢哋听佢变坏呢？ 嗱，头先我哋讲一路讲紧淋巴癌啦，但系都要分清楚，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之前几集讲过嘅癌症咧，都会有机会走去淋巴度嘅。咁但系譬如胃癌走去淋巴或者头颈癌走去淋巴咧，就唔叫嗰个病人话生多咗个淋巴癌，嗰啲叫转移嘅癌症。 冇错， 治疗方法好唔同嘅。咁今日讲嘅咧，就系真系纯粹喺个淋巴自己长出嚟嘅淋巴， 即系原位癌啦，系啦， 系又唔系原位癌，原位癌就系一啲好早期、好早期嘅癌症。咁我哋讲紧喺淋巴入边原发嘅，即系由嗰个淋巴度走出嚟嘅癌症，我哋就叫淋巴癌啦。 咁佢有啲咩症状嘅咧？ 嗱，淋巴癌咧，其实最常见咧。就是那個淋巴腫脹啦，但是伴隨咧，有時啲人會發高燒啦，流大汗啦，即係夜晚好似流淡汗，流到一個情況係件衫流得出水嘅，或者即係會身痕啦，即係皮膚痕癢啊，體重明顯下降嗰啲咧，其實都係淋巴癌嘅病徵之一嚟嘅。 你剛才所讲的皮肤痕痒啊，或者你讲体重下降，都是很多癌症的一个先兆来的。 是皮肤痕痒其实就少一点，但是发烧加我们说体重下降和夜晚飙汗呢，我们有个统称叫做 B symptom， 即是 B 的病症。我们譬如说学生时代要问一个淋巴癌的病人的病症呢，就一定要問齊呢個 B 先頭 B 病徵嗰三個病徵啦，發燒、飆汗同埋體重下降，咁係一個綜合去睇，即係我哋會擔心淋巴癌有呢啲嘢啦。而咁啱得咁巧咧，就係如果嗰個人有淋巴癌，又有呢啲 B 嘅病徵咧，其實嗰個預後咧係會差啲嘅，即係個病係惡啲，生得快啲嘅。 系啦，咁究竟个成因系点样嘅咧？嗱，头先即系之前咧，你又讲过可能口腔癌，可能佢就系食烟饮酒啦。咁淋巴癌方面又系啲咩成因嘅咧？ 嗱，淋巴癌咧，其实最大嘅成因咧，有时就系同譬如以前个病人后生嘅时候咧，接触过辐射。系啦，譬如我哋以前有啲高丸癌嘅病人，咁佢会照过盆腔的淋巴或者肚的淋巴啦，咁嗰啲人咧，其实喺嗰个照射区入边咧，有淋巴癌嘅机会亦都多啲。咁其次咧，就亦都可以系药物引起嘅，就算一啲即系譬如化疗啊，其他化学药物咧，都可以引起淋巴癌。咁呢啲系即系比较明显嘅危险因素啦。 咁会唔会即系都会系有啲病菌嘅变异啊，咁样成为咗呢一个嘅淋巴癌嘅咧？ 病菌的变异亦都讲得好，有些传染病，即譬如我们之前讲过的幽门螺旋菌，其实都会跟一些特别的胃部的淋巴癌有关。由幽门螺旋菌引起的胃部淋巴癌是可以不需要化疗，只是用抗生素都医得好的。 是癌症都可以用抗生素医得好？ 是啊，一些早期的我们叫幽门螺旋菌相关的淋巴癌呢，即是在胃道其实是可以用抗生素医好的。不过到了后期呢，当然都要用化疗啦。其他呢，就一些叫 EB 病毒啦。EB 病毒我们之前讲过会跟鼻咽癌有关啦。但原来这些 EB 病毒呢，又会跟其中一些我们叫 Hodgkin lymphoma，何结金氏病淋巴癌有关的。咁呢啲相关的淋巴癌咧，其实亦都十分毒，生得十分快。一般是一啲我哋叫即系后生啲嘅小朋友身上咧就会发生嘅。 咁如果听你咁讲，淋巴癌即系话由好细个到好大个都有机会会发生咯。 其实系啊，任何年纪嘅人都有机会发生嘅。 男女比例方面呢？ 男女比例咧就相若嘅，因为我哋讲紧淋巴癌咧，其实就唔系讲紧一种癌嘅，你要知道。咁我哋讲紧淋巴癌咧，如果你话睇个基因分析咧，其实差唔多系超过100种唔同 的淋巴癌，即是它的表现、它的治疗、它的预后和生存率都会有不同的。 咁如果咁样讲，即係话视乎你係患有边一隻嘅淋巴癌啦，有啲可能就会好容易就可以根治，有啲呢可能你点样都根治唔到，可唔可以咁讲呢？ 係啦係啦，如果以分类嚟讲呢，即係大家即係当少少知识呢，其实都有几种唔同嘅分类。一呢就睇下細胞嘅来源啦，可以分为 T 細胞啦，即係大家而家听 COVID 即係听新冠肺炎都听得多，有啲叫 T 細胞。有啲叫 T 細胞嘅淋巴，有啲叫 B 細胞嘅淋巴，亦都有啲叫 NK 細胞嘅淋巴。一般我哋最常见呢就係 B 細胞嘅淋巴。如果以个毒性嚟讲呢，有啲就叫低毒性嘅淋巴，有啲叫高毒性嘅淋巴。咁调返转啦，原来呢低毒性嘅淋巴呢反而好难医得好嘅。佢生得慢，有时好多年都未必攞你命。咁但係要完全根治佢呢反而好困难。但係高毒性嘅淋巴癌呢，佢生得快，即係嗰个病人一有病即刻治啦，好多嘢都转抄得好快。但係佢对嗰个治疗个反应亦都会特别快特别好。甚至根治个机会呢係会比低毒性嘅淋巴癌仲要高啲。咁一个好特别嘅情况。 听你咁讲，如果淋巴癌即係咁多唔同嘅分类呢，咁究竟要点样先至可以诊断到佢呢？即係咪验血啊，或者照 X-ray 啊等等呢啲都可以即係知道㗎呢？ 通常我哋最简单呢就係话淋巴有肿胀，咁我哋喺淋巴嗰度会活检抽样去化验啦。咁其次呢，即係如果確诊咗係淋巴癌之后，我哋当然都会抽血啦，睇下啲癌。即是淋巴癌相关的指数，譬如一些我们叫 LDH 的东西。另外再分期的时候呢就会抽埋骨髓的。去看看淋巴癌有没有已经影响骨髓。很明显如果淋巴癌都影响埋骨髓呢，那个期数又会差一点。最后呢跟其他不同，即是跟其他各种癌症一样，其实都要靠一些断层扫描，譬如说正电子扫描啊，去睇下嗰個淋巴癌影響有幾多。因為所有癌症咧，其實都係跟個期數去對症下藥嘅。淋巴癌嚟講最簡單，如果你得一個區域，譬如話真係頸得一粒淋巴有問題，嗰啲叫第一期啦。如果兩個區域又喺我哋橫隔膜嘅同一邊，譬如左頸有，隔肋底又有，咁嗰啲叫第二期咯。咁但係如果嗰個淋巴已經去到橫隔膜嘅兩邊都有咧，咁嗰啲就叫第三期啦。咁你話大家嚟時已經去到其他器官，譬如話肝臟啊、肺部啊，或者骨髓嗰啲呢，就要叫第四期啦。咁治療效果亦都會差啲。 咁治療方法呢，我相信淋巴成身都有，係咪割唔到㗎？ 淋巴癌嘅治療就唔係以手術為主啦。淋巴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即係系統性嘅問題，咁所以用啲系統性嘅治療。傳統呢就以化療為主嘅，咁但係今時今日呢其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治療。咁啱我喺自己又將會有一個專欄都提到啦，之前有一套戲呢叫滾蛋吧腫瘤君，就講緊嗰個主角係一個插畫師嚟嘅，佢就患上淋巴，咁就用過唔同嘅治療啦。咁但係當時嘅治療相對地比較落後，真係淨係化療，但係今時今日可以加埋標靶藥啦，效果好顯著。甚至话个病真系有复发嘅时候咧，其实亦都可以用到一啲我哋叫免疫疗法啦，即系我哋喺其他癌症都会用嘅免疫疗法，或者一啲血干细胞嘅移植，甚至我哋而家讲嘅啲叫 CAR-T 嘅治疗，即系用自己嘅免疫细胞抽出嚟之后，培养去针对嗰个癌细胞嘅突变，又再摆翻落自身嗰度，等佢即系用自己嘅訓練咗嘅免疫細胞去打返自己嘅癌細胞，呢啲都係以前冇聽過，但係而家對癌症病人嚟講呢，一個好新嘅治療方法，都帶俾佢哋好多新嘅希望。 咁講緊呢啲嘅治療嘅方法呢，對於佢哋嘅存活率係咪都會有所不同嘅呢？ 其實係呀，即係我哋睇緊十年前頭先講過出戲呢，佢哋講緊第四期嘅淋巴癌呢，嗰陣時係五年早做嘅，那個醫生佢同病人講嗰個存活率係 20%。咁但今時今日呢，我哋話即係第四期嘅淋巴癌，即係佢嗰個叫係高惡性